汪峰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在雨中》，收录在他2002年的专辑《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当中。这张专辑里呢，还有几首歌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比如说《生来孤独》，还有另外一首是《窗台》。这张专辑呢，对于汪峰而言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张，因为在这张专辑之前，汪峰的专辑呢普遍给人一种人冷和苍凉的感觉，而在这张专辑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声音开始变得厚重和温暖了，这样的感觉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以及呢，大家都知道汪峰对于音乐的制作是非常的严谨的，这张专辑是采用了真空管录音极品，将当时他的那个 CD 的声音带到了另外的一种境界当中。比如说这首《在雨中》，从编曲、配器到分音轨等各方面全部都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处理。11:06，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依然去苏格兰好好的看一看。来到苏格兰，火车呢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首选的交通工具。想象一下，大家都像哈利波特一样坐着哈利波特的那个火车重返校园的必经之路。虽然我们不是魔法师，但是呢也可以搭乘一趟非常复古的蒸汽火车，看着蒸汽火车，然后欣赏一下两边的原路的风景，甚至可以幻想飞天车就在自己的身旁飞过。旅行的过程，我觉得一方面是看到真实的情景，另一方面呢是去幻想此时此刻这样的一些景色会勾起你怎样的一些想法呢？也许会有180度的大转弯。 所谓的远赌鬼不能衡量你的态度，你穿的衣服跟我的心情不符，两个人的温度开始有一点出入，面对面坐着对着还是很模糊，并不是我犯规，爱情才会这样无助，是你的幸福从来都不会满足，你想要结束我们走过的路，谁对谁辜负你我的心里有数，你的180度是你转变的速度，我的脚步加速能否追回那场当初，你的陌生贪图和你难猜的思路，骗自己不去接触，你和我开始形成的尴尬度，你的180度是你转变的态度，我就让你一步还是一样于事无补，你留下的像个无敌的神谷，我自己一个人住，再大的苦也不会让你背负， 转变的速度，我的脚步加速，能否再追回当初你的陌生谈吐和你难猜的思路，骗自己不去接触你和我开始形成的尴尬图，你的一百 燕子演唱的《一百八十度》歌曲呢，可以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虽然这首歌的编曲非常非常的简单，并没有一百八十度哦，但是生活当中两个人千万不要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样的话还挺难过的。一百八十度呢，是专辑《是时候》当中最自在的一首作品了。整首歌曲在前奏和尾奏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听到那种非常舒服的海浪的声音，而海浪这样的声音呢，又会带来非常强的画面感。在伴随着轻快的民谣吉他，孙燕姿在随性地念叨着自己的心情，似乎听起来有点像是在抱怨，但是各位却丝毫听不出来任何生气的语气，反而会让人觉得听到了放手的那种洒脱。你要走就走吧，我自己一个人住，再大的苦也不会让你背负，有一点隐忍的会心疼啊。编曲呢也听得出来非常非常的简单，但是却恰当地营造出了所需要的那种氛围。好的，伴随着这样的音乐，接下来我们前方到达的是天空岛。天空岛呢是盖尔语的名字，因为岛上常年云雾缭绕，云雾呢也会随着光角度的变化变换出各种美丽的颜色，所以它真正名字的含义是迷雾中的岛屿，但是翻译成天空岛这三个字总觉得特别特别的梦幻，来到这里好像一切都是可以实现的。OK， 此刻来到天空岛，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Feel it still. To keep my hands on myself. Take out dust them all, put them back up on the shelf. Just a little baby girl is in need. Am I coming out of left field? Ooh, I'm a rebel just for kicks. I've been feeling it since 1966. I'll be over. Still 这首歌曲的演唱非常的轻巧和舒服，听起来真的就像漫步在了云端一样，真的仿佛就来到了天空岛一般。 这首歌曲呢，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还是荣获了第60届格莱美奖最佳流行对唱组合。来到天空岛，我们要注意一下苏格兰的特色，就是民宿了。民宿本身呢，自带着北欧风情，木板的外观会给人一种露营的感觉。民宿的配套设施，各位放心，是非常非常充足的。除了可以享受到室内人工设计的种种的艺术，还能够欣赏到屋外一流的自然风光。到了晚上，如果有时间，你可以花上一点点的空闲的时间去欣赏满天的星星。不少天文爱好者呢，都喜欢拿着天文望远镜来到天空岛去好好的观星一番呢。这样的民宿环境其实也很适合你和你的爱人两个人说散就散的时候，自己一个人来疗一疗伤。 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 因为成长，我们忽而间说散就散。有些痛苦真的是在所难免的，而且这样的痛苦真的是只有你自己经历过，你才更加明白这其中的种种的心酸。说散就散也是电影《前任三》的片尾曲。说到前任这样的话题，真的是每个人的想法不同，每个人的痛点不同，每个人的感受不同。不过散了，它确实也就散了。 这首歌曲呢也是有 JC 的版本以及刚才我们听到的 Tia 袁娅维的版本，每一个版本呢都能挺戳中人的。OK， 来到苏格兰，你会发现呢，苏格兰是以畜牧、林业和观光为主的。在马路中央，我们就可以看到绵羊，注意是绵羊哦，咩的那种，慢慢的穿过。如果你是自驾游，就得小心避让了。这种人和动物和谐相处的画面也是不可多得的。往前开着开着，我们就来到了天空岛的中心城市 Portray。Portray 呢是一个小城镇，市中心是几幢楼围起来的一个小广场。而在 Portray 的湖边有一排漂亮的糖果色的房子，这些漂亮的糖果色的房子呢大多都是餐厅。在这里各位，我们可以品尝到刚刚打捞上来的海鲜，一边吃着非常新鲜的海鲜，一边可以欣赏着五光十色的湖光山水。湖光山水啊，好不惬意的画面。来，吃着饭，看着美景，听着这样的 BGM。 把太虚的神经割掉，会不会比较睡得着？我的心有座灰色的监牢，关着仪表黑色念头在吼叫。把太阴的脾气抽掉，会不会比较被明了？你可以重重把我给打倒，但是想都别想我求饶。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从眼里留下谢谢两个字，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把太阴的脾气抽掉，会不会比较被明了？你可以重重把我给打倒，但是想都别想我求饶。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从眼里留下谢谢两个字，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我们的故事我懒得解释，爱怎么解释？当谁想看我碎裂的样子，我已经有顽强重生一次。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从眼里留下谢谢两个字，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 魔鬼中的天使原唱呢是田馥甄，此刻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来自于简弘毅。简弘毅出生于音乐世家，他从13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创作歌曲了。他创作的第一首歌曲《爱的学校》呢就被陈慧琳收入到自己的专辑《微光》当中去，那个时候他只有13岁哦。

五号天气转晴，白天有五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7到8级，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中，风干物燥，请文明祭扫，注意防风和防火。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阴转晴，偏北风五级左右，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晚浙江卫视播出的《王牌对王牌三》将迎来几位号称聪明玩家的演员进行机智较量。节目中，王源将联手贾玲，集结徐峥、陈赫、沙溢组成睿智老男孩队，对战沈腾、欧阳娜娜、王丽坤、林依晨、张天爱组成的机灵美少女队。在本期节目中，王源被囧途传声筒环节折磨得几近崩溃。面对偶像邓紫棋出的广东话题目，王源虽然尽力模仿，却依旧摆脱不了浓郁的重庆味。而沈腾队则在全新游戏《双商对决战》中化身雨人。节目中，两队遭遇智商与情商的双重考验。虽然张天爱对于歌词接唱的答案模棱两可，但却自信地放手一搏。而这也直接导致了队友再次遭受淋雨的惩罚。现场由于保护设备从全新的雨伞随机变成了破洞伞，不仅让欧阳娜娜惊呼这是什么破伞，张天爱也直言，我觉得这是一个圈套，令人爆笑不已。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33，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有些旋律，有些歌声，有些嗓音，哎呀，真的是一听起来你就会醉。一首经典的老歌，来自于500，再度重相逢。 说人生如梦，我说人生如秀，哪有什么不同，不都一样朦胧，朦胧中有你，有你跟我就已经足够，你就在我的世界升起了彩虹。简单爱你心所爱，世界也变得大了起来，所有话都为你来，所有情物也为了你安排，我们是如此的不同，看遍天世就已经神来过，想好了 伍佰的歌真的是每一次你开始听的时候都会想要笑，但是笑着笑着听着听着忍不住的会想要哭出来。这首再度重相逢呢，是在他2003年的专辑《泪桥》当中的一首歌曲，一首温暖深情诠释了如何去爱的歌曲，就像当中的一句歌词一样，简单爱你心所爱。11:36，带上你心所爱，让我们继续旅行，继续出发吧。今天我们去往的是苏格兰的天空岛，接下来我们要到的这个地方呢，是侏罗纪地质期形成的火山岩。各位，如果你喜欢徒步旅行的话，可以尝试一下爬到山顶，去体验一下什么叫做一览众山小的感觉。而老人峰呢，就是你依偎着美丽的斯高特湖，在路边抬头，从右边望去，可以看到巨型的支柱岩形，那就是形象非常异常的老人峰了。旅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别样的风景，这些别样的风景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有一种恍惚的状态，仿佛我们在某一世曾经来过这里，仿佛我们曾经在梦中见到过这样的场景。这样的过程你甚至可能会觉得说，好像你和这样的景点发生了单恋的情况。 过去的回忆，我试着处理，一侧感情却还残留在身体里，这眼似乎还看到他的背影，在空气中窒息，我忘了我自己，又再次奋不顾身跳进深海底，深呼吸的又唱起了单恋曲，沉溺在此刻 这首歌叫做《单恋曲》，来自于谭雅、蔡健雅。单恋是挺多人不太喜欢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觉得可能会有点疼，但有些人反而会享受单恋时候的那种自己的心路的变化，觉得因为单恋反而让自己变得更加丰富了。从1997年出道开始呢，谭雅、蔡健雅一直是在唱情歌的，唱了那么多年，也聊了很多很多的伤。然后呢，谭雅忍不住的去暗自的反问自己啊，自己的伤口到底是在哪里？或许只有在最深的脑海里，没有人听得见、看得见的时候，那种呐喊、那种深深的伤口才会真正的爆发。因此呢，谭雅创作出了这样的一首单恋曲，表达外表平静的大海，其实你越往深处去揪，你越会发现它其中的暗潮汹涌这样的想法。听完了单恋曲，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个瀑布吧。前方我们要看到的是利亚特瀑布，这个瀑布呢和一般的瀑布是差不多的，都是飞流而下那样的状态，并且呢也是沿着壮观的峡谷流向大海的。但是特别的是，这里有一个岩石叫做 Kiat 岩石，这个岩石呢也被称为是苏格兰短裙岩石。提到苏格兰，很多人都会想到苏格兰短裙，那么为什么叫做苏格兰短裙岩石呢？顾名思义，这个名字呢好像是起源于这里的悬崖和峭壁看起来非常像苏格兰男士穿的那个短裙上的褶子，因此呢也就叫做了短裙岩石。看着岩石，看着瀑布，想要跳舞，给你音乐， Come on， 跟着 Little Mix 一起 Down and Dirty。I'm tasted delicious, I'm rough round the edges. My mind is obsessive, my flex is aggressive. Glad I didn't listen to my teachers. Teachers teach you not to be a dreamer. I don't mind offending, I ain't about pretending. Them haters be hating, my fashion be trending. Now I'm a believer, check out the sense of my beats. We'll be international divas, but I thought that I'm making your pieces. If we only got one night. Get down and dirty. Get down and dirty. I know you heard me. Get down and dirty. Get down and dirty. I know you heard me. Get down and dirty. 你身体跟着律动就对了。 Little Mix 呢现在绝对可以说是英国的最炙手可热的女团了，她们真的是一个逆袭的女团啊。当时呢四位成员分别参加了第八季 The X Factor， 然后呢，这个比赛当中呢，他们都是以个人身份参赛的，但是在某一项比赛当中呢，他们四个人没有通过，面临着淘汰这样的命运。但是四位评委看到了他们的潜力，就考虑说，哎，你们四个人要不要考虑一下组成一个团体，然后继续的参赛。大家想象一下那个瞬间哈，如果要是放弃的话，可能自己跟这个比赛跟乐团就不太有关系了。为了能够继续的参赛，四个人一咬牙，然后底下可能也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争执啊，各种各样的讨论声，最终决定说好，我们做一个组合继续的参加比赛。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原本面临着淘汰的他们组合成了一个组合之后，反而成为了这个 X Factor 史上第一个夺冠的团体。最终他们进入了乐坛，然后带来了自己的专辑。整张专辑出来以后呢，也是受得了很多的乐评人的好评，包括现在在英国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粉丝。其实他们的歌曲像 Shout Out To My Ex 也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很红的一首歌。刚才我们去了利亚特瀑布，接下来我们去卡尔顿山看一看。卡尔顿山呢，是爱丁堡东部的一座小山，虽然不是什么高峰吧，但是仍然能够让人俯瞰整个爱丁堡全城。一大早我们可以爬上山准备去欣赏日出，这时的游人呢往往是比较少的，你可以一个人静静地欣赏日出，仿佛独自拥有了整座爱丁堡。而这呢也是最让人喜欢和欣喜的时刻。下面我们听到的歌曲同样是一首关于喜欢的歌，是一首新歌，来自于 Karen 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 书里总爱写到西出望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绿瓦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陪和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 喜欢真的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有的时候一开始两个人真的是彼此看不顺眼，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真的就慢慢的喜欢对方。 就换你去床的右边睡吧，这次旅行我还想去上次的沙滩，球鞋、手表、袜子和衬衫都已经烫好放行李箱，早上等着你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 是个最好的原因。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 慢慢喜欢你。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时间慢慢的那种感觉真好，一切都不着急。这首歌曲呢非常的厉害，来自于三位的合作，李荣浩作词作曲，荒井十一负责制作演唱，来自于凯瑞莫文蔚。慢慢喜欢你之后呢，我们重新回溯一下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很多不同的画面和不同的碎片，其中有一个阶段一定是你在成长过程当中会使劲回忆到的，就是少年的那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跟少年的阶段有关的，叫做向少年了飞驰，演唱者呢是一位新人，叫做素雨阳。先听听歌曲感受一下。 故事的开头，眼睛里迷人的神情，风中混乱的情绪，一见动心的事，远离如今甜蜜花心的黄昏，生长着剧烈的情分。他跌倒的姿势像是用石单车掉进海湾，抛开心头的事，抛开生活的刺，抛开天空中下的青春的戒指。他说他还想向少年拉飞驰，他俩你俩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梦想，你会为了你的梦想去付出多少的努力呢？一年之前，这位歌手素雨阳说，他的梦想就是出一张自己的专辑，能够让更多的人听到。短短的一年，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岁月仍有一天说出告别，玫瑰揉碎的回忆，一件离别的事，做个永恒世界悄悄过路人，灰心的黄昏，沉沦的足矣。他跌倒的姿势像是用石板车掉进海湾，抛开心头的事，抛开生活的刺，抛开天空中下的青春的戒指。他说他还想享受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女生，请记住她叫素雨阳。也希望各位关注明天晚上五点到七点的974 Live Show， 素雨阳将会在节目当中首唱自己新专辑当中的所有的歌曲，分享自己的音乐之路。11:56，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 故事的结尾，心上人都是远方人，匆匆远去的少年，一件悲伤的事。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哦，没有明天了，今天已经是周五了，下周一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了。 渐渐无声。